生，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？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？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？天地间任我展翅高飞，谁说那是天真的语言？风中挥舞狂人的双手，写下灿烂的诗篇。无论有多么疲倦，灿烂在我世界多面前，迎着光辉岁月，为他一生奉献。 天真的雨